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作 的 多人 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01集。 几人商量后抽签决定，最终石昊成功当选王。石昊有些小激动，豪爽地一挥手， 走，朕带你们上阵杀敌。 我了个去啊， 镜中人简直心有余悸。 那个，你等一下，你不会一碰面也来这句吧？ 怎么可能，这不就暴露了吗？ 啊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 几人踏实了点，按了匹配对手。下一刻，一行名单跳了出来：白龙骨、死门皆无有、晴子当头、飞星众目、负一米。前五个都是熟面孔，后五个江晨他们也不陌生，是别府的大佬，曾在竞技场里打过招呼。镜中人顿时惊呼： 这咋打？ 我去，你们怎么组到一起了？ 这话应该我问啊。 哎呦，恰巧遇见了。 缘分呀，我们这才第二把就排到了一起。 决定拿你们的人头庆祝一下。 来啊，怕你们吗？ 双方很快在地图中随机刷新。江晨听着队伍频道里的坐标，找到了附近的石昊，带着他去和方景行他们会合。这时一抬头见到了对面的五个人，石昊倒吸一口气： 怎么办？ 你冲上去保护我。 啊？ 到底是学霸，他立刻反应过来，挥舞着双剑便往前冲，嘴里叫道： 你快跑！ 江晨扭头就跑。白龙谷五人的小队反应也很迅速， 应该是王，趁他落袋杀。 石昊对着他们砸大招， 想杀他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 白龙谷他们赶时间，压根不想和他废话，把人控住，越过他就去追人了。石昊在后面嚷嚷了几句，见他们跑远了，不禁长出一口气，不敢往反方向跑，免得撞上其他人。环视一周，见附近的树上缠着藤枝，应该能当落脚点，便一点点爬了上去。 我已经藏好了，你们放手干。 藏哪儿了？ 树上。 从下面看不见。 他们只要不抬头就没关系。 话音一落，只见不远处又跑来两个人。二人刚刚跑过去，就又倒退了回来，抬头围观上面的人。石昊咽咽口水： 朕要没了。 方景行正带着镜中人他们去接引江晨，听完石昊的情况，心想这是真倒霉。 你假装卡 bug 试试。 石昊又咽咽口水，顶着地面两个人的目光往下滑了滑，惊险地踩住藤枝，然后爬回去，接着再滑下来，不停重复。下面两个是别府的大佬，正摆开架势等他，见状道： 你到底下不下来？ 我也想下来啊，但是我卡了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 他努力站在卡 bug 的立场上，镇定地商量： 要不你们打死我吧，等我队友过来了复活一下，也许就不卡了。 说话间，白龙谷再次在频道里呼叫增援： 管你去死，刚好能废掉你们一个战斗力，你卡着吧。 哎，别走啊，快救救我啊。 他看着这两个人无情的离去，把头抵在树干上擦擦不存在的冷汗。 啊，朕又活过来了。 那就好，你先待着。 哎，好。 宝贝儿，你那边怎么样？ 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单身狗的心情？ 某对小情侣几乎同时开口。 还行， 习惯了。他说完一回头，把最近的一个人封住，再次往前跑。白龙骨啧了声， 大佬有意思吗？你看我们五个也奈何不了你，你怕啥？ 特殊情况得在意点。 白龙骨知道这意思是他是王，继续劝。 这有啥可在意的？反正我们也打不过你。 这是句实话，他知道这封印是有多变态，毕竟是方队那个级别的。但王座之战的好处是只要拿下王就可以，他们即使九换一把这封印师带走，最后只剩一个光杆司令也是他们赢。 要不让我们王和你单挑？ 你们王是谁？ 飞星啊。 行，你们后退，让他来。 那这样啊，咱们数三个数一起停，我们后撤50米，给你和飞星腾地方。 数吧。 白龙骨数了三个数，结果两拨人都没停。眼见前面就要到茂密的森林，暗道一声不好。这一路的视野比较开阔，他们五个人对上一个脆皮封印师一点都没压力。可要是到了障碍多的地方，搞不好能让这一个人给收拾了。他再次在频道里道： 哎，你们快点啊。 话说完没多久，江晨就进了森林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只裹着冰霜的利剑突然破空而来，他急忙闪到树后，成功躲开了这一击。白龙骨等人趁着这个空档迅速缩短彼此的距离，辅助也看准时机，一招强控扔了过去。江晨扫一眼，再次走位躲开，见前面有三个人围过来，封了他的路。白龙骨和飞星众目几人都很激动，拿下十方俱灭，这事儿想一想就很有成就感。 都小心点，很强。 他们再次缩短包围圈，争取不给他逃跑的机会。江晨听着方景行报的坐标，无视身上受到的伤害，选了一个方向强行突围。 这是真不愿意死磕啊。 白龙骨越发激动， 快别让他跑了。 江晨极其淡定，做戏做全套，顶着三分之二的血跑路。两位围观过某人爬树的大佬也跟着赶来，白龙骨十人小队凑齐在后面疯狂攻击，眼看他的血被打到了三分之一，一道光升起，直接把血加满了。 我操！你妈！ 下一刻，一团黑雾在他们脚下蔓延开来，这是暗冥师的技能，他们顿时变色，没等逃离就被控住了。好在他们十个人站得比较开，没有全中招。念头一闪而过，封印师一招十方俱灭飞过来，又封住了几个人。躲在树后的方景行转出来和江城会合，开始带着队友反击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